学，大家好。今天我们看五根庄严的最后一句啊，断诸烦恼。这是五根里面最后的一条。慧根，教成法术里面的注解呢，是一贯自照，抉择分明。这句话里面着重的就是贯。所以佛家这个修行的纲领呢，常常有一个名词叫观照啊，坐观。这一个字是个代表字，不仅仅啊是眼观，耳闻声也叫观啊，鼻嗅香也叫观，六根接触六尘呢，都叫做观，用这一个字来代表。那什么才叫观呢？宗门教下了，虽然说法不一样，它的意思都是相同的，立心一时，这就叫观。所以佛法了不讲研究啊，为什么呢？研究啊没有离开心意识啊，佛家叫参究啊，参究就是不用心意识。这个话了我们听起来还是不好懂，为什么呢？心一时是虚妄的，不是真的。啊，用虚妄的心一时，决定不能够啊见到真实。啊，我们常讲啊，宇宙人生真相，你决定见不到。啊，妄不能够啊真正。只有真才能真正啊，真是什么？真是真心啊。所以观是自信起用啊，研究啊是意识起用。在形式上看好像相似，实际上大不相同啊，学佛的人何以能够修行正果？世间人何以做不到？总的说一句话呢，就是你错用了心，你不知道用真心，你用妄心。啊，真心才能够见到真相。真心里面没有妄想分别之处啊，诸位要晓得，意识就是妄想啊，这个心呢，心是这个积极之妄想啊，妄想变成了阿赖耶识的种子啊，啊，意识是分别。莫那是执着啊，不用心一时，换一句话说，日常生活当中没有妄想，就是不用阿赖耶，没有分别，不用第六意识，没有执着， 不用第七识。教光大师在《楞严正末》里面主张的舍识用根，道理在此地，就是说舍八识，用什么呢？用六根的根性，六根根性是真性，根性没有分别，所以他教导我们用见性见一切万法，用闻性听一切音声，你就见到真相了。你要会用六根根性呢，你就成佛了。诸佛如来，我们把那个程度往下降，降到最低，圆初住的菩萨，破一品无明，正一分法身，他们不再用八识了，不再用八十五十一心所了。诸位要晓得，十法界里面的众生，包括十法界里面的佛，都用心一识，都没有离开八十。离开八十，就到一真法界去了。华严经里面讲的华藏世界。西方极乐世界也是华藏世界，完全不用了，可是我们呢，晓得这个道理，转不过来，为什么转不过来呢？无量劫来呀，用心一时啊，用成习惯了。学佛还是用心一时学，所以学佛不开悟啊，学教不能大开圆觉，参禅不能大彻大悟，念佛不能一心不乱，什么原因呢？用心一时，不懂得做惯呐，禅宗。修行三个阶段，最初的功夫是观照，这是最初的功夫，相当于我们净土宗的功夫成片。有这个程度，在禅宗在教下不能成就，为什么呢？不能了生死，不能出三界，功夫虽然得力了，没有能力超越三界，但是在净土宗就行了，净土宗有这个功夫就肯定往生。生凡圣同居土，所以净宗不可思议，净宗的殊胜就在这个地方，你搞其他的法门不行，你没有办法脱离六道轮回，净宗只要这一点小功夫就够了，往上再提升呢，照住照住就得定了，最高的功夫叫照见，照见是明心见性，我们念心经观自在菩萨照见，这是最上乘的功夫那是明心见性所以搞其他的法门一定要到照见才行为什么？你才能脱离舍法界，才能证得一真法界，证得一真法界就是你已经证得了诸法实相你功夫不能到照见， 不行呐、啊！但是在净土宗呢，确实就不一样了，所以特别法门啊，有观照的功夫啊，就能生凡圣同居土；要照住呢，他就生方便有余土；照见呢，就生十报庄严土，他通通往生了。啊，西方世界的四土是这么成就的啊，但是又有一个特别，这是十方诸佛刹土里面所没有的。西方世界虽有四土，四土平等，这个不可思议啊，这是诸佛赞叹呐、啊！啊，我们这个世间四土不等呐、啊。化身大师我们见不到他，阿罗汉我们也见不到他啊，阿罗汉的功夫是第二个层次，照见照住啊，啊化身大师是照见的啊。那么到功夫成片的，在一般法门里面来讲，是小乘须陀洹的境界，这是刚刚入门啊，我们都没有办法做到。啊，小乘须陀洹放下执着了，执着放下了，不再执着这个生死我了，不再执着自私自利了，连生都不执着了，何况身外之物啊。这个就是念佛堂这个堂主常常挂在口上的口头禅，身心世界一切放下啊，身心世界一切放下了，功夫才成片啊！有一桩事情放不下了，你的功夫就不能成片，换一句话说，你往生就没有把握啊！你真到功夫成片，你往生确确实实有把握吧啊！这是智慧啊！所以能断烦恼，执着是烦恼，见思烦恼，分别是烦恼，尘沙烦恼啊，妄想是烦恼，叫无明烦恼啊。功夫成片，破了第一层啊，这是观照啊！啊，到照住啊，就破第二层；到照见呢，就破第三层。啊，所以佛家常讲观，诸位啊，记住，观不用心一时，啊，也就是不用妄想、分别、执着。这叫做观啊。这个幕后在第十七页第一行啊，第二行讲到止观啊，这个意思还要往深处讲啊。止是定，观是慧呀。那么由此可知，烦恼要不断，不是圣人呐。说圣人，我们的概念呢又很模糊， 啊，我们还是搞不清楚。但换一句话来说，啊，烦恼要不断呢，你就不是个明白人。啊，诸位要晓得，圣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明了。正确的明了，没有丝毫疑惑，啊，这叫圣。啊，那么在佛法里面讲呢，觉悟的人，所以佛家讲正觉，正等正觉，无上正等正觉，这都称为圣人。啊，正觉小圣。啊，正等正觉大圣，啊，这个说法呢，大家就好懂了。众生在迷啊，迷而不觉，诸佛菩萨不迷啊，觉而不迷。啊，他为什么觉呢？他用观。他不用想啊，啊，我们什么事？哎，你想想，啊，用思用想，思想是错误的，啊，思想是虚妄的。中国人造的这个字，非常有智慧。啊，圣人呢就用一个心，这个心是真心。啊，那我们凡夫呢就不会用这个心。啊，用思想，思是什么呢？分别、执着。啊，你看看思。心里头起了界限，啊，那个田字是界限的，心本来是广大无边的，现在化成很多个字，这个就坏了，那不是真心了。啊，真心里头没有相啊，想就起了一个相，就有个现象，那个相是幻象。啊，所以圣人呢不用思想，他没有思想。啊，永嘉大师说的妙啊，哎，分别亦非义。哎，你说他有没有分别？他有分别。有没有执着？他有执着。我的分别，我的执着，不是思，也不是想，就是这个意思。真心。啊，真心为什么会有思想呢？因为你们有思嘛。你们有想吗？我要不用思对你的思，不用想对你的想，你怎么会懂我的意思呢？啊，凡夫用心呢，像照相机一样啊，照一个里头落个影子，底片落个影子。圣人用心呢，像这面镜子一样，哎，他照得清清楚楚的，痕迹都不落。啊，不但你照的人走的时候他不落痕迹，正在照的时候他又何尝落痕迹呢？这就叫分别亦非义。啊，人家高就高在这里啊。啊，所以他示现在世间，给世间人和光同尘。啊，实际上呢丝毫都不沾染，这个是你的本事啊！啊，佛家的说语叫呢，不变随缘，随缘不变呐。啊，这两句话大家听得耳熟啊！我往年讲经啊，把这两句话扩充为四句话。啊，不变随缘，这是佛。 啊，这个佛广义的化身菩萨就是佛。宗门里常讲明心见性，见性成佛，所以圆教初住菩萨就称之为佛了。啊，你看楞严经，而不是金刚经上所讲的诸佛，啊，诸佛如来。你看姜维农居士讲义里面注解的，啊，就是经上讲的诸佛，就是从圆教初住菩萨到究竟果位，啊，这42个位次叫诸佛。啊，摄住、摄行、摄回向、摄地，这40个位次，加上等觉，加上妙觉，妙觉就是究竟的佛果。啊，这叫诸佛。这些人呢，不用心意识啊，还用心意识，用得很正，没有用邪，没有用错，这叫相思维啊！啊，是哪些人呢？十法界里面的四圣法界啊，阿罗汉、辟支佛、菩萨、佛，十法界里面的佛。设法界里面的佛没有见性，啊，天台家这个四教啊所说的藏教佛、通教佛，没见性，啊，设法界里面的佛，别教佛呢，那是一真法界的，啊，这个，四教。里面所讲的别教初地相当于圆教初住，那么由此可知别教的佛果是圆教二行位的菩萨啊，在断证啊，相当于二行位的菩萨。这些理事我们都要清楚，然后自己冷静去想一想，我们这一生当中能不能做到啊？你们诸位同学的根性我不知道啊，我做不到啊！啊，不要说啊，这个高品位呀，我们连一个虚头还骨我们都没有办法做到，都不容易。那我们今天讲功夫成片能够往生，功夫成片到什么程度呢？每一个位次都有三杯酒品啊，我们在功夫成片下下品里面都能往生啊！正因为这么一个道理，所以十方一切诸佛没有一个不赞叹阿弥陀佛的啊！他真正是普度一切众生呐！下下品的功夫成片，说老实话，烦恼一品都没断啊。但是虽没有断呢，扶住了，控制住了啊。这是下下品的功夫成片啊，完全控制住了，用这一句佛号。所以念佛要会念呐，心里头念头才起，不管他是善念是恶念， 立刻就一句阿弥陀佛把他压下去，下下品的功夫里面啊，二六十中决定不允许自己的念头起来啊，第一个念头决定会起来的，第二个念头是阿弥陀佛，就把他压下去了。你就做这个功夫啊，那你一定就得好处了啊。地贤老和尚那个锅炉匠的徒弟啊，三年念佛成就，没有别的，他就会用这功夫啊，决定不许心里头有一个杂念，只有一个阿弥陀佛，一天到晚专想啊啊，他成功了啊！你看到往生那么自在，欲知时至，站着往生啊！地老和尚赞叹的啊，说一般讲经的法师啊，名山宝刹的方丈都比不上他了。这话是真的，不是假的。啊，哪有那么自在呢？就是他心里头一个杂念都没有了。啊，这一句佛号起了作用。啊，我们要懂这个道理。啊，你看看现在这个世间很多修密的。上师叫他观想，严格的督促他，哎，他观想成功了。前几天我遇到一个居士告诉我，啊，是一个密宗上师叫他观想，他观想大概有四五个月了。啊，现在他说他这个头顶上有个东西很热，热热的。天天观呢，观成功了。一切法从心想生呐。啊，我在香港遇到一个信徒，他修法轮功的，啊，也很认真的观想。现在他这个肚脐里头有个法轮，就很麻烦。他问我法师有什么方法能把它拿掉，他很痛苦。啊，有没有方法拿掉呢？有，换一个方法观佛。啊，你能够集中心力去观佛，那个法轮不要去理会。你再过半年的时候，哎，佛现前了，那个法轮就没有了。一切法从心想生嘛，你心里头老是念着这个，它就有了嘛。你把它忘掉，它就没有了嘛。它是虚妄的，它不是真实的呀。啊，所以你要晓得这个道理啊，人身体很健康，天天怀疑，哎呀，我真的痛啊，有病啊，哎，过几天真的有病了，为什么？想出来的。啊，一切法从心想生吗？你为什么不常常想健康，你想生病呢？啊，你为什么不天天想快乐，你想烦恼呢？啊，念头是主宰啊。事出世间呢，念头都是主宰，啊，出世间到上乘法时没有念头，啊，有念才有善恶，没有念哪来的善恶呢？啊，有念有邪正有真妄，没有念也就没有邪正，也就没有真妄了，啊，那才到纯真无妄啊，啊，法身大士入这个境界。啊，就设法界里面有邪正，有正妄，啊，有善恶，一真法界里头没有啊。啊，所以这样才能真正断烦恼，啊，所以 慧要是没有根，你就断不了烦恼。慧要有根呢，有根还要再往上提升，要有力。底下一段呢讲到五力了。五力庄严故啊，众缘尽灭，无能坏尘。这个五根说的详细一点，五力就比较简单了，一句话笼统带过了。好，今天我们就讲到此。Thank you.